这我告诉你们，皇军饶不了你们。 给我捆上， 是 弄到一边去。 是， 混金的，混蛋，把给俺路，混蛋！ 闭嘴，住嘴！ 吊死鬼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。 来人呐， 哟， 把那水捆上。 混蛋，把给俺路， 闭嘴，住嘴！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。 张司令，张司令， 将门再集合。 彼らの鉄砲を全部取れろ。 把枪放下。 要塞改革は明日来れ。 明日来れ。 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夸的一声，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 等等， 嗨， 弟兄们，跟鬼子拼呐！ 一个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刁世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跟上。金坤，一起盯住门口的哨兵。好的。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！我就不信我只 能揍 你！八嘎呀噜！ 我是孙定邦， 大家别出声， 都别出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快， 跟着走，快点， 跟紧点， 快， 快点， 跟上。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 好好。 墙上翻过去，跟紧点。